请聆听上帝话语的教导。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至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至五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顾神的教会呢？阿们。 主内弟兄姐妹，晚上平安，欢迎大家回家。大家听了这句话有什么感受啊？请问芙蓉堂是你的家吗？是哦，我听到有人 有弟兄姐妹回答是哦，那其他没有回答，心里是不是也回答这是你的家呢？今天会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我的家庭真可爱。在后面我放了一个问号，主要就是让大家去思考，请问我们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家庭呢？我们再来做一个仰望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主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继续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蒙圣灵来引导。谢谢天父，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我在小学的时候唱过一首歌啊，儿歌，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唱过吗？如果有的可以举个手给我看看吗？哇，有啊，哇，很多嘞。今天在下午问的时候比较少弟兄姐妹举手，那他们听我唱了过后，他们就觉得说哎，很熟，原来是这首歌。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等下听我唱完过后，可能你会觉得说哎，这首歌原来我会唱哦。那这首歌是怎么唱的呢？它是这样唱的：我的家庭真可爱，真姐妹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豪华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会不会听了过后觉得比较熟悉的？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都点头啊。那这首诗歌，这首不是诗歌，这首儿歌，在我小的时候就开始认识这首歌过后，会觉得说哇，家给我是一个很温暖的感觉，家给我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了或者认识这首歌的，你看到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会不会有一样的想法？你会不会觉得说家就是一个你很想留在里面的一个地方，一个空间，一个环境呢？这里提到，虽然没有好的花园，虽然没有大的厅堂，但是兄弟姐妹很和气，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是很好的，很慈祥的。我不能离开这个家，因为这个家恩惠比天长。弟兄姐妹，请问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是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吗？还是你觉得你的家是一个没有爱的家？你是觉得你的家不值得你留下来的一个地方呢？我们的家真的可爱吗？是可怜没有爱，是可能还有爱，还有一点的爱，还是有神的爱在当中呢？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看见社会现在的社会，很多家庭的问题发生，很多父母的离异，让孩子变成孤儿。我们看见这一些事情在我们社会发生的时候，请问我们还会说家庭有神的爱吗？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家庭是很可怜，没有神的爱，因为这些孩子 父母的离世或者父母的离异离婚导致他们需要变成孤儿。那弟兄姐妹，我们的家是给我们温暖爱，还是给我们可怜没有爱呢？刚才领会为我们读的一段经文那是和合本，那这个是新翻译的一个新代译本，他这里提到什么呢？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受儿女的敬重和孝顺。一个人要是不懂得管理自己的家，又怎能照顾上帝的教会呢？当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服事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上帝的时候，请问我们是带着爱来到上帝的教会，还是我们带着心痛，我们带着悔恨，我们带着很可怜的心来敬拜上帝呢？来到教会敬拜，这里提到如果一个人家里是管理不好的话，他怎么样能够管理上帝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在上帝的教会当中有好的见证，照顾教会呢？所以弟兄姐妹，请问你我有没有善于的管理我们自己的家？无论是我们有结婚了，组织了自己的家庭，或是我们还是单身的，跟父母亲住的，那请问我们有没有好好管理我们自己的家呢？那如果身为长辈的父母的，那请问我们又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后辈，我们的孩子的一个榜样呢？接下来最后，请问我们有没有好的见证照顾上帝的教会呢？这个的问题让我们去思考，接下来的分享也鼓励大家，也提醒大家，也挑战大家去思考，到底我们对家庭的观念是怎么样？到底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像圣经所说的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呢？古人有一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起来是好像 很深的一句话，但是如果解释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就会更加明白这一段话的意思。这里提到的这一段话呢，主要是给我们人去一个学习的方向。修身主要提到就是个人层面，我们需要先修身，先学习，先自己治理好自己。治理好自己过后，齐家就是要管理，要照顾我们的家。再来，你管好你自己的家了，你就可以有能力去管理你的一个小组织，一个国家。这里提的国不是大大的国家，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帮派、小诸国。有了治理国家的这个能力，平天下，太平，大家都享福啊。如果我用这一段话来引用在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话，修身就是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有灵修吗？我们有好好的管理我们自己的生命吗？我们有没有常常跟上帝交流、祷告、唱诗、敬拜、读圣经？修身我们有没有做到？当我们做了修身的步骤，齐家就是下一个。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灵修，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过后，我们才可以在我们的家里面管理好我们的家。那至于在我们的家做了很好的榜样过后呢，治国我把它看为是教会的生活。那当我们有了齐家的这个本领，或者我们有了齐家的这个步骤，我们管好了我们自己的家，在教会的生活、群体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有见证，我们就能够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彼此的交流、彼此的鼓励。平天下我把它看为是传福音的工作。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把福音传到给不信主的人身上，那请问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好的见证呢？如果我们没有修身，我们没有齐家，我们没有治国，我们在教会、在家里自己本身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没有好的修为，我们讲，那 怎么样去让这些非信徒们看见我们身上有耶稣的爱呢？所以弟兄姐妹，修身固然重要，齐家也不可以忽略。那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忽略我们自己的家庭呢？我们有没有忘记了圣经教导我们要管理我们的家呢？我们看看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是马来西亚2016跟2017年结婚跟离婚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大概那个的比例，就是2016年结婚的人数是200多千，离婚的人数是50多千，相比起来离婚率是占了 25.79%。 2017年稍微涨了一点，0.58%。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怎么样想的呢？我们心里是觉得说无关痛痒，不关我的事啊，还是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数据越来越升级的时候，其实对社会、对教会、对我们人类是一个红灯的记号呢？当我们说我们要善理管理自己的家的时候，请问如果一个人好好的管理他的家，会不会导致家庭分裂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在这个年代，很常离婚的年轻人，他们挂在嘴边的其中一个所谓的口号，或者是所谓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适合。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一些结婚了几十年的老夫妻啊，当中一定会有争吵，一定会有争执，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走几十年，而现在的年轻人最快离婚的一年都不到就离婚了呢？甚至我认识的 有一些人是 一些朋友结婚下一个礼拜过后就讲要离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的趋势已经不把家庭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圣经教导说我们要善于管理我们自己的家，请问我们有没有做到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我列出了两个的方面。第一个，在管理或者在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当中，我们需要看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圣经当中有很多处的经文提到夫妻应该怎么样的去保持那个关系，丈夫要怎么样对待妻子，妻子要怎么样对待丈夫，圣经都很清楚的教导。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我们没有去修身，我们没有去看上帝的话语，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怎么样的做一个好丈夫或者做妻子呢？所以我们最后就会觉得说我们不适合，我们要分开。圣经很多处的经文都教导，这是我其中一段列出来的经文。那除了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点。常常我们会听到孩子离家出走因为家里没有爱，孩子离家出走因为爸爸妈妈不管孩子，不理孩子的要求，或者是孩子太叛逆自己要离家出走。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也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的成为父母，我们要怎么样的成为孩子。请问身为父母的，我们有教导孩子去看圣经吗？去学习圣经的教导吗？我们身为父母的，有没有自己去学习如何做父母呢？在这个年代，很多的新手父母都会到书局去，或者上网买一些书，教你怎么样做父母，教你怎么样养孩子。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最好的一本书就是圣经。圣经很多的经文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做爸爸妈妈，怎么样做夫妻。但是我们常常就是看一些外面的书，而忘记了看上帝的话语。盼望 这两点提醒弟兄姐妹说，哎，当我发觉家里有问题的时候，我发觉我自己本身有问题的时候，我需要找这一本上帝给我们的教科书， 去解决我们自己家里的问题，成为儿女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啊，就可能没有孩子的时候，那我这一段话是不是就不对你说呢？那我把它称为成为儿女的榜样，或是成为后辈的榜样。弟兄姐妹，圣经说我们要得到孩子的孝顺跟尊重，那如果你要得到孩子的尊重跟孝顺，你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事情让他觉得他值得尊重你，值得孝顺跟顺服你呢？那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榜样。我会从圣经两个不同的家庭，以利的家庭跟亚伯拉罕的家庭，来跟大家来看看到底什么样的榜样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圣经当中，以利这位先知，他有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呢是不信主的。经文提到什么呢？经文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为了为人邪恶，不敬畏耶和华。那我不把他看为说很严重邪恶这样子，好像这个罪名很重啊。我们换来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有孩子有朋友亲戚朋友是不信主的呢？这段话给我们一个提醒，以利的两个儿子为人邪恶，不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如果不来教会，他很乖，他很孝顺，那请问他的乖跟孝顺是真心的吗？我们需要 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哦。经文接下来还讲什么呢？这个以利的两个孩子坏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上帝亲自跟以利说，你的两个儿子我都看不下眼了。他直接跟以利讲说，你把儿子看得比我重要。这段话主要是提到说，以利他宠坏了他的两个孩子。他两个孩子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两个孩子把要献给上帝的祭物自己拿来吃，拿来用。你看最后 一句话他写什么呢？拿我以色列子民所献的上好祭物来养肥自己。我们都知道献给上帝的东西是上帝的嘛，但是他们自己拿来用。你想想，如果你奉献的钱自己拿来用啊，就是这一个观念。所以以利和他两个儿子这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身为一个父亲，他没有好好的管理，好好的教导他的孩子，导致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在最后，以利的两个儿子在战场上死了，牺牲了。以利自己听了孩子的死讯，从椅子上掉下来，颈断死了。以利的孩子的太太，因为知道丈夫去世，然后怀孕啊，生孩子难产死了。所以我们看到悲剧的发生，就是有四个人死了。那主要我不是跟大家说，如果不信上帝，如果不敬拜上帝，结果会死，这样严重哈。我主要是要表达给大家知道说，以利跟他两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以利纵容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不听爸爸的话，不听爸爸的劝告，到最后导致了他们带来了自己杀身之祸。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的家是这样的吗？我们身为父母的，是不是这样来纵容我们的孩子，管教，有没有管教我们的孩子呢？我们身为孩子的，我们是不是不听父母的劝告呢？第二个家庭，亚伯拉罕的家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老来得子哦。华人的传统里面，老来得子是哇一个很光荣的事情，甚至儿子嘞，开玩笑，干菠萝啊，广东话讲，哇，不可以没有的，这个孩子很重要的，宝来的。但是我们看到经文，上帝要亚伯拉罕做一件我们看人看起来是很残忍的事情，就是把以撒献给上帝，放在祭坛上献给上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老来得子，你站在这个角度来看，请问你会顺服吗？ 上帝叫你把孩子献给他哦，不是讲说献给他做牧师啊，然后就你还可以看到他。以前的献祭就是放在祭坛上烧给上帝，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白白的把你刚刚得到的孩子烧死。请问你会顺服，会愿意吗？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他愿意，他顺服，他的举动让我们很难想象。到最后上帝当然没有把以撒 给烧死了哈，上帝预备了一个羊 让亚伯拉罕来代替以撒献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也传承了给他的孩子以撒。在创世纪26:1-6，我们看见一段的期间，以撒他需要离开他的本乡，他需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决定要去埃及。但是上帝跟他说，你不要去埃及，你去基拉尔。那如果有一天你想要去槟城吃槟城拉萨了哈，上帝跟你讲不要去槟城，去马六甲吃拉拉盖饭。请问你的心里会想什么？我明明就是要吃拉萨，怎么要去吃鸡饭呢？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圣经记载，以撒听了上帝的话，他顺服，他没有去埃及，他就直接去了这个的基拉尔。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亚伯拉罕很好的有教导的让他的孩子在信仰上成长，以致他的孩子以撒也照样的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他从他自己本族本乡，上帝呼召他要离开本地去到别的地方，他也很顺服啊，就像以撒一样也很顺服。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对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父亲跟孩子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信仰上的传承，我们是看到以撒的身上是有一个很好的见证的。所以这两个家庭，以利的家庭，亚伯拉罕的家庭，请问我们的家庭是属于哪一个家庭呢？我们有没有好好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握我们的信仰，让下一代能够得到祝福呢？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的短片，这个的短片是讲述一个妈妈跟一个女儿的故事。 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ฉันเริ่มต้นจากถั่วงอก มืออะไรจู ่ทำไมถั่วงอกร้านนั้นขายดีจังเลยอ่ะแม ่ก็น่าจะร้านนี้อยู่ร้านเดียวนี ่งั้นเรามาปลูกถั่วงอกขายกันดีไหม ก็ลองดูนี่ไอ้ตัวเร็วๆเหมือนถั่วงอกนะเราอ่ะ ไม่เป็นไรลองปลูกใหม่ดู การปลูกถั่วงอก แม่จบแค่ป.4 มีความรู้แค่พออ่านออกเขียนได้แต่แม่ชอบที่จะแก้ปัญหา จะได้ผลลัพธ ์ก็ลองดู Hi, hi. ว่าลองดูของแม่นี่แหละเป็นปุ๋ยอย่างดีที่คอยบำรุงรากของ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รู้อยากทดลองของฉันให้งอกงามไม่มีวันสิ้นสุด เธอลองมาปลูกอย่างอื่นดูไหม กำลังดู ดร.เนตรนภาแซ่หลีได้รับทุนจากโครงการสารรัฐจนจบปริญญาตรี 好大概讲一讲这个影片的故事是讲什么是讲到一个妈妈跟一个女儿妈妈鼓励女儿去做她想做的事情女儿看见巴萨有一档的这个豆芽档她就问说为什么豆芽档常常都那么多的人呢妈妈说因为巴萨就只有那一间呢、啊、那一档口是卖豆芽的那孩子就灵机一起她就说不如我们也尝试种一种也许我们可以卖那整个过程我们看到有失败有到最后成功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在影片的最后有看到有一个女生她穿着类似医生袍实验室的袍的那个女生嘛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她个人的真实故事她从小妈妈的给她的教导跟鼓励就是让她有好奇心的这个人她里面的好奇心能够完全得到保护的成长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孩子有好奇心想要追求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好像这位妈妈一样我们试试看我们学习看还是我们就直接否定说 No 不可以呢同样的当我们进入信仰的层面请问我们是不是也叫孩子我们来试试看认识这位主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这位耶稣呢还是我们哎，随便啦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像以利纵容他的孩子一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无论是已经有家庭了或是即将成为、组织自己的家庭或是以后会组织自己家庭的或者是长辈的我们同样的像这位妈妈一样去鼓励去爱护我们小辈的我们的孩子特别在信仰上我们要鼓励他们我们很少会鼓励孩子做去教会去参加教会的事情了因为华人可能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怕输的想法哎，我孩子成绩不是很好、啊、要叫他读多一点书去教会慢一点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盼望你会改观鼓励孩子到教会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成长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我会给弟兄姐妹两个的方法建议两个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更加善于的去管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更加善于的去、做我们的榜样第一个就是家庭祭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家庭祭坛这个东西家庭祭坛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庭特别亚伯拉罕他也是其中一个家庭祭坛的、这个的楷模这个的模范因为他每次去到哪里一个地方他就会筑一个坛来敬拜上帝也带着他的家人一起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家庭祭坛呢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芙蓉堂开始推动家庭祭坛这个运动我们看到我们的周牧师一家人他是第一个呈现家庭祭坛节目的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林牧师的家庭也在今年的时候在舞堂也呈现了他们家庭祭坛的这个节目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家庭祭坛呢家庭祭坛就是一段时间我们在家里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敬拜上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如果我们懂什么是家庭祭坛呢我们有没有做呢家庭祭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特别我们在说到我们要善于管理我们的家的时候家庭祭坛是不可或缺的是很重要的特别我在、大学的时候我2007年开始就知道家庭祭坛这个东西但是心中就一直很想说在自己的家里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 往往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嘛，所以就不敢开口，有时候会害怕被大人骂这样子。但是到大学，有一年的大学，年三十晚的时候，我心中就开始有了这个感动，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举动。那就在吃完团圆饭过后，我就开口的跟家人说，好不好让我们就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坐下来彼此交流，谈谈我们的近况，然后有什么需要祷告的我们提出来，我们一起祷告。那我做了这一个的举动过后，我发现我心中是异常的开心，很温暖。我是觉得说，我终于做到这样的一个举动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上帝在当中与我们同在。我相信说，每一个家庭一定有自己的问题，一定有自己的争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彼此分享解决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像雪球会越滚越大。透过家庭祭坛，我们可以坐下来彼此的了解，彼此的谈论，到底彼此之间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争执，交到上帝面前一起祷告。所以家庭祭坛对我们善于管理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那当我们说要给孩子有榜样，家庭祭坛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特别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的家庭，他是每一天都有家庭祭坛的。其中一天如果太忙没有家庭祭坛的时候，他的孩子就会问，爸爸为什么今天没有家庭祭坛呢？所以在家庭祭坛当中，孩子会很真实的面对父母亲。比如说爸爸有做错事，孩子会讲，爸爸我好像发现你最近做错事情了。那爸爸就需要谦卑自己，在上帝面前认罪，彼此学习，彼此长大。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就可以在父母身上学习到好的榜样。我盼望家庭祭坛这个概念可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你的家庭当中可以去开始。无论是你有孩子的，无论是单身的，或者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现在到外面打拼工作的时候，你就在你的租屋子的环境当中，可能你就可以跟你的室友啊、房友啊一起有所谓的家庭祭坛啊。第二个就是生命小组。生命小组我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吧，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明白，林牧师之前也有分享过。那生命小组也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学习如何善于管理我们的家的一个方向，一个管道。特别我们在生命小组里面，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人的角度的身上学习到榜样。我们也可以特别有一些小组是以家庭式的，比如说一个小组是有三个家庭的啊，我的家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解决的时候，我可以咨询另外一个的家庭，另外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家庭可以帮助我的家庭解决问题。所以参加生命小组也是一个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善于管理我们自己的家的一个管道。生命小组也能够帮助我们学习成为后辈、小辈，甚至我们孩子的一个榜样，不停止聚会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今天的分享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提醒。身为家长的，善于管理自己的家是我们的责任啊。你没有理由叫你的孩子来管理你的家，可能他还小。所以身为父母的，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榜样。那成为孩子的模范，或者是孩子的榜样，后辈的榜样，我们也是要认真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开始家庭祭坛，或者是参与生命小组。盼望弟兄姐妹今天过后可以去思考，家庭祭坛不一定是要很复杂，好像整个崇拜的程序这样子的。那我自己本身的家庭祭坛，我跟我太太的家庭祭坛，就是在每一个星期我们找一天三个人，还有我自己九个月的孩子，一起就坐下来，一起的唱诗歌，一起为需要的事情来祷告。那我们就是一个家庭祭坛啊，就交到上帝的面前啊。那我孩子九个月啊，他很活泼的，很调皮，跳来跳去的。但是当我们说家庭祭坛我们要唱诗歌的时候，他就乖乖坐着， 他就在我们当中来，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他也开始学习唱诗歌，就啊啊啊这样子叫，因为他不会讲话嘛，所以他就静静的坐在当中啊，一起的所谓的敬拜了。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也是静静的在我们围着他一起敬拜，一起祷告。那他也不会想说爬来爬去，因为他知道这是敬拜上帝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觉得说九个月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原来他懂了，我也是开始尝试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找出一个的时间，无论是每一天，无论是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甚至你在节期性的新年也好，就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尝试做家庭祭坛。接下来会用这样的一首诗歌《活出主的爱》这首诗歌来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提醒，如果我们的家里没有神的爱会像怎么样，神的爱在我们的家是有多么的重要。请问我们的家是可爱的家吗？可怜没有爱，可能还有爱，还是可是有神的爱在当中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的诗歌。亲切温暖的家庭，若是没有爱流露，就失去温馨，也不再有弟兄姐妹请坐。